销商，恭候您的莅临。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京港澳高速杜家坎收费站到大瓦窑桥进行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新歌推荐， 新歌一号张靓颖，我不在， 我不在等着别人的慷慨。 新歌二号 Kiki 复演小悸动，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 新歌三号宋秉阳，来不及， 来不及再见。 歌四号火箭少女101月亮警察， 我来拯救你，化身真正义，啦啦啦啦啦。 新歌五号张艺兴 Give me a chance， 新歌六号陈立农我是你的， 原来是你变了，原来是你变了，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 新歌七号顾峰慌， 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 新歌八号刘伯欣 Sleep Away， 你到底是否在我身边。 新歌九号陈意涵我喜欢你， 这一首歌想给你听，我想告诉你我喜欢你。 新歌十号魏巍儿你的借口， 你的借口 排行榜每天晚上七点到九点，两小时精彩呈现。 接下来是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为大家带来全新一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和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hey，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欢迎各位准时光临。接下来由麒麟主持的两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今天直播的2018年第47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谢谢各位一周以来前往中国榜在新浪的官方微博专题评论和点赞，最新出炉的榜单热气腾腾。首先见到的是女演唱的，也是两位演员啊，姚晨、马伊琍为他们自己所主演的这部电影，据说很虐心呢、啊。虽然我没有看，但是周围有不少朋友看过之后呢，纷纷打 call 啊。这是一部呢聚焦当代社会女性群体的现实主义的题材影片啊。这样的影片呢，其实在国内院线片里面比较少见。来听听姚晨、马伊琍为这部电影《找到你》所演唱的宣传曲《为你》，上榜四个星期，本周第40位。 为你点燃梦想灿烂的模样，为你走过冷暖的喜怒哀伤，为你所以等待天亮，为你在黑暗里守护。希望为你翻过人间的繁华， 才学会坚强，不曾被爱遗忘。昨天的回忆，明天的勇气，把今天装进流沙里的缝隙，以为能暂停岁月的风雨，害怕自己被全世界遗弃。你依然不灭在心底，为你点燃梦想灿烂的模样， 灿烂的 为你走过冷暖的喜怒哀伤， 冷暖的喜 为你所立等待天亮， 等待天亮 为你在黑暗里守护希望，为你翻过人间的繁华沧桑，我们才学会坚强，不曾被爱遗忘，我们才学会成长，都是爱的代价。 杨晨马伊琍为你 Number 第39位。 是我太多的时候，太多的放纵。 这个 vocal 呢，我们也非常的陌生啊，他的名字叫魏巍儿，他可以当模特，又可以做演员，然后当歌手啊。这张专辑呢叫做迟到四年的专辑，顾名思义可能花了很久来做等待，同时魏巍儿也是他自己这张专辑的制作人。来听一下你的借口。 你的借 38位。 我没有梦想，那又会怎样？我是很荒唐，只想 黑笔田馥甄，由他本人来填词，林永轩作曲，田馥甄的自己的房间，上榜7个星期，最高10啊，本周排在第38位。 KB 的声音里面居然有了苏运莹的影子，我想起来他们之前还曾经一起唱过野子哈。自己的房间当然待在里面是最放松最无压力的，这一次呢黑比呢为了要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特别把这个录音棚呢这个移到一个民居里面，然后来改造在里面来唱歌哈。 不想去远方，最美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朋友不要着急，这里是麒麟正在直播的中国榜2018年第47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我们刚刚开始啊，接下来第37位上榜两个星期，这是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人物插曲，由张磊啊，张磊是某一季的中国好声音的全国冠军带来的光源。这部电视剧呢前段时间遭遇了换档啊，引发了热议， 就让这给你，哪怕伤尽了我自己，消散时光幕布里，思念才没有边际。愿你沉浸这狂梦里，轻轻浩瀚几番天地，漫天回影沾暖你，就是我的所爱和所惜，就让这光芒才给你，哪怕伤尽消散时光幕布里，思念才没有边际。 唱的星火，说到 Lydia 你是不是就会想起来了 FIRE 哈。 时隔了14年之后呢，斗鱼这个 IP 呢要翻成了电影啊。那么词曲音乐部分啊，继续请到了 FIR 的阿庆和陈建宁来操刀哈。2004年 Lydia 是 FIR 的成名曲，2018年新人 Lydia 带来斗鱼的电影版的推广曲星火，有没有把你说懵呢？ 第35位， 我看不见你，看不见未知的命运，你深不见底，每天都想要放弃，看不见自己，看不见下一个黎明，你会在哪里？明天又为什么恐惧，陷入怀疑？ 继续来看一下2018年第47，中国榜Top 40排在第35位。汪苏泷这一次呢，走 EDM 路线的专辑叫《克制凶猛》里面的《旷梦》啊。作曲他，作词是他和朱静熙联合的。 不断挣扎翻涌，从大地到山顶，再回到大地的裂缝，千百年来只是关东，而谁又会惶恐？虽然背负重压，虽然单枪匹马，还是阻挡不了我的步伐，向着高处挣扎，让我蔑视惩罚，我只能相信自己的步伐，停不下的呜呜呜呜呜，我会重新呜呜呜呜呜，我看不见你，看不见未知的命运，你深不见底，每天都想要放弃，看不见自己，看不见下一个黎明，会在哪里？明天又为什么恐惧，陷入怀疑？ 汪苏泷《旷梦》。第34位呢，也是见到一位全新的音乐创作人，他的名字叫做贺仙人，名字呢非常的特别。贺仙人作词作曲制作全创作的音乐人啊，我们来听一下《闭上眼睛》。 So baby, 你不在 Still love you。 贺仙人闭上眼睛啊，进榜第二周，前进了五个榜位，这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音乐人啊。有机会我会在节目当中多多介绍他的一些新的作品。 33位呢？ 这样有的时候呢，就可能就那么几个小节，你就会记住这首歌。火箭少女玉林一第三支单曲《月亮警察》，拯救不开心的一首歌曲，就像他们的那个燃烧卡路里一样的哈。就这一句，我来拯救你。火箭少女101，月亮警察新歌进榜，首周33。 月亮警察拯救你，啦啦啦啦啦。 第32位呢？ 青春最美的颜色是指。 这是前一段时间呢，很多朋友们特别爱看的一部非常富有正能量电视剧《最美的颜色》的片头曲，来自平安的《最美的颜色》，最美的青春的片头曲啊，《最美的颜色》。因为这部电视剧呢，使得这个国庆呢，很多人都去了赛罕坝。 生死的漩涡，往来命运的颠簸。 麒麟正在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带来2018年第47中国榜 Top 40 揭榜专题时段。第四金团排在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地面弱气压场的影响，今天夜间本市大气扩散条件较差，而且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夜间有轻雾或雾，对明天的交通早高峰有不利影响，请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天气转晴，受到弱冷空气的影响，中午前后北风渐起，能见度好转，午后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间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19度，最小相对湿度2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金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九七四，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各位好，欢迎收听九七四八点资讯。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历经一个半月的演技角逐，昨晚浙江卫视《我就是演员》迎来最后一场挑战赛。本期节目当中，除了有关锦鹏、惠英红、李立群的惊喜助阵，挑战演员刘欢、李晟、林鹏、沈春阳还在作品《深夜食堂》《过年》《北京爱情故事》中进行了精彩的演技对决。为了让妻子沈春阳能在作品《过年》中发挥得更好，小沈阳提出了助演的请求。在舞台上，二人转演员出身的小沈阳和沈春阳默契十足，用极其接地气的表演方式打动了全场观众。今晚蒙面唱将猜猜猜第三季将在江苏卫视回归。新一季节目最直观的变化就是猜评团成员大换血，古巨基和侯佩岑将作为常驻成员加盟猜评团，每一期的揭面歌手也将加入到猜评阵容。前两季节目的嘉宾巫启贤和大张伟将继续留任。据节目组透露，本期节目还将增加合唱环节，今年也将有更多的神秘歌手登台，人选遍及实力唱将、影视红人、素人唱将和网络达人等等。同样在今天晚上，张艺兴将携新专辑再次做客湖南卫视《天天向上》节目中，张艺兴将分享在过去两年时间里自己在音乐道路上的成长经历，以及自己在制作这张专辑时背后的小故事。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融合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批评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Hey，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您好，我是你的 DJ 麒麟。2018年第40期中国榜 Top 40接榜专题时段正在直播。第40位，姚晨马伊琍，这首 OST 叫为你。39位，魏巍儿，你的借口。38位是田馥甄，自己的房间。37位，张磊，光源。36位，莉莉亚的星火。汪苏泷，旷梦，排在第35位。34，贺仙人的闭上眼睛。33位是火箭少女101组合的月亮警察。32位，平安最美的颜色。31位，南征北战 NZBZ 的午夜的列车。好，接下来进入到第三阶段，我们看到的是今年参加中国有说唱的这个女孩叫做刘柏欣带来的她个人的创作的单曲叫做 Sleep Away 其实呢，要让这个向大家来证明一下，会说唱的女孩呢，不单单是写词，在创造旋律上面也是一把好手哦。 你到底是否在我身边，像是记忆潮起多深，阳光下地震午夜，我渴望拥有微风看到的视野，漂浮上升空中，倾听你的心脏，伴着你一路狂奔，卷起了漫天一路扬尘。你 上熟悉的新人给我新欢的最多分房门 bab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的蓝是让人潮涌动着就爱新欢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I need the 星光为那颤动着的心脏 You know that I ain't ready yet I know that you know what she is And to your class and get out of my sight And tonight you'll be gone But I know that we're better than that Baby, why don't you stay with me 灿烂的深呼吸氧气是爱沉默的眼睛我的勇气让开口唯一唯一唯一 刘文星的 Sleep Away 你披着星辰来世界顶端 他的首张专辑呢2029这个月叫和大家见面啊。 I'm calling your name 你的眼流淌着波浪的蓝是让人潮涌动着旧爱新欢 I've been thinking about you lately I hope you know it, know it, know it Why don't you stay with me 19岁刘伯欣 深呼吸氧气是爱沉默的夜着我的勇气能开口唯一唯一唯一 Number 第二十九位 才发现平常一切的原因 这位歌手呢更年轻刚刚啊在10月3号迎来他18岁的生日啊 或许这样才能让我知道生活真正重 在他的生日会里面首唱了这首歌叫我是你的陈立农偶像练习生的 9% 九子之一啊 从前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部分 陈立农的粉丝要听到这首歌、叫我是你的是不是就完全酥了哈新歌进榜 不会再触动了不会再过问了从前的一字一句一言一语全都成为人生中不真实的一部分原来是我 八位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原来心疼我我那时候不懂叫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没给你我 这几个月里面我比较喜欢的一首新歌，亚军单曲李荣浩的年少有为。 年少 虽然叫年少有为，但是表达是对年少没有做成很多事的一种遗憾啊，一贯的李荣浩的风格，但是就是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旋律走向的话，来决定你到底是很喜欢的特别喜欢的，还是感觉一般的。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是吴青峰请听第27。 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音在空气里，用你的心遍地是聒噪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一个甜美的果实是灵魂旋律，用我的心听你的心，未知的声心意，包含许多讯息，就看你怎么听。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就感动的自己。 Number 26位。 冷笑话比聊他更精彩，他的故事没什么好期待。 一个成功的歌手，首先就是他具有强烈的声音的辨识度，不管是刚才的李荣浩，还是刚刚听完的吴青峰，以及这一位哈，化成哎，我都知道你是阿杜啊，阿杜的坏朋友。 不轻易被照亮的爱，在心翻涌，只是话很少说不出来。哦，坏朋友追你莫须有。那片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只能因为他自告奋勇。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得你收容。哦，坏朋友最明莫须有，他偏有种拥抱的冲动，眼泪背后藏着一道彩虹，他心里的怪兽也可以很温柔。坏朋友他满身缺口，却只能我是他们口中好不了的坏朋友，独得你收容。 Number 25位。 方。 我们现在听的这首歌呢，是张艺兴第三张专辑的先导的单曲，叫做 Give Me a Chance。 You prayed about a dream, turns out my baby was everything I need. Do you know that I love her? When you hear on the runway, if I go, then you know that.Can't try to wait for it, but I can't turn away from it, yeah. I can't run away from it, I've been on it, yeah. I can't turn away from my sin, from my sin. All I ever wanted was a win. I can't keep your love on last, I'm focused on my heart. I just gonna say that I've been focused on my love, yeah. 这首歌呢，强烈的 urban 风格哈，这是张艺兴携手美国音乐人 Andrew Bazzi 共同完成词曲创作，选自他的第三张个人专辑《梦不落雨林》呢。Give me a chance， 新歌劲榜首日第25。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最新专辑《世界公民》当中的歌曲，上榜三个星期，本周即将16个榜位的《Space Oddity》。俊逸的 Space Oddity 第24，马上听到的是第23位呢，是上榜两周，来自一部舞台剧原声里面的《随风自在》萨顶顶啊。 第23位。变成花海。 起内心的独白。 萨顶顶监制的创意型舞台剧《我的小伙伴》啊，这是其中的一首歌，随风自在。 算合拍，花落花开，早有安排。不想去猜，把心打开，用一个微笑去尊重自己内心的独白。窗外的声音在炫耀着城市的繁华。 Number 第二十二位。 眼看光阴渐渐散去，已没有如果，背地的躲着讨厌世界的冷漠，总是愚蠢的跟着嘲笑别人的苦涩，自己有多少却不让人说。没想明白到底为谁而活，到底什么才是我要的，还能肯定的是我还活着。经常会想为什么在这里，我应该还能重拾勇气，会再次找到存在的理由。心总发生在喝醉以后，这辈子是不是这样了，是不是就这样屈服了，虽然走着却越来越沉重，逐渐习惯了失魂落魄，又无所谓给自己开脱，无着懦弱一 这首歌呢，也是首周进榜的一首新歌，来自好久不见的顾峰啊。顾峰呢，当年曾经在 EQ 唱片里面还推出过多首呢，在网络上非常走红的歌曲啊。顾峰的2018年专辑《重生》，这首歌依然是由他本人来创作啊。荒，荒凉的荒，首周拿的第22。是吉林正在北京音乐广播为各位带来的直播节目《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0期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第30位刘柏辛的《Sleepaway》，29位新歌陈立农的《生日单曲我是你的》，28位李荣浩的《年少有为》，吴青峰的《倾听》排在第27，26位阿杜《坏朋友》，25位是张艺兴新专辑先导单曲《Give Me a Chance》，24位吉克隽逸的《Space Oddity》，23位是萨顶顶的《随风自在》，22位顾峰。的新歌《荒》，接下来我们将听到一首 OST 啊，这是电视剧《如若巴黎不快乐》的片头曲哈、啊。郁可唯呢再次携手谭旋，共同来打造这首单曲，叫《地平线》Number 21。 就没的未来。

第33位火箭少女101月亮警察，第30位刘伯欣的 Sleep Away， 第29位陈立农的生日单曲我是你的，以及第25位张艺兴的新专辑先导单曲 Give Me a Chance， 22位顾峰的慌啊。接下来我们再度迎来一首首周进榜的新歌，宋秉阳来不及。 我也曾卸下所有的伪装，我们也曾期盼未来的模样，我们相拥在哭泣吻过悲伤，最后只剩纪念过去的时光，来不及再见 宋秉阳是一个非常全面的音乐人，这首歌是来自他的首张专辑，叫做《宇宙唯一的你》，Do It Like This。知道这个宋秉阳啊，可能是不是因为当年啊和张杰的合作，当时在 Berkeley 的时候啊，他给张杰写了歌啊，然后宋秉阳之后呢，本周排的第十九位是张杰，来自他的最新的单曲叫 Bamboo 竹 Number 19。 Electricity, yeah. I'm never gone, gone, gone. Just in another zone. Music on my mind, love and grind, feeling good and grown. If you don't see me again, you feel the shadow. Throw the rope, bring it back in. My magic lasts in the Apollo. 一起笑一起哭一起闹，久别的回忆又浮现，一点点一天天一年年，最好的朋友在身边，一起走一起跑一起跳，相聚到永远有多好。一瞬间时光转，少年老，风吹叶落枝条不眷恋。 这首歌呢是阿令啊，最高名次还不错，第五位。这首 OST 叫最好的朋友在身边啊，电影版的爱情公寓的主题曲，娄艺潇也唱过一版啊，有机会大家走来听一听。最好的朋友在身边，接下来同样又是一首 OST。 看那些苦难对应着勇敢，让我们直面荆棘坎坷，驱散黑暗。 电影《找到你》的同名主题曲《找到你》由李建清所演唱啊，此曲都是李建清来完成。 找到你 这首歌的宣传曲呢，是姚晨马伊琍的《为你》，排到第40位哈。 你的世事无常，让人觉得疯狂，脆弱与坚强超乎自己想象，那些受过的伤伴着执着与倔强，逆境中成长，总能够带来更美的盼望。看那些苦难黑暗，哪怕命运流转，时光洪流冲散，坚信能穿越新的荒漠找到你。雨后的晴朗明尽了远方，就让我们用爱的能量扬帆续航。 喜欢李建清的朋友有多少呢？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呢、啊。 我将带着我的真心找到你。 这算是不那么以前李建清风格的一首歌曲哈、啊，找到你。 带走你的不安。 第16位。 爱是一场漫长的等待，徘徊在爱与不爱或不能爱。 又是一首 OST 啊，这首歌呢我也特别喜欢，那天说呢简直太适合沙宝亮来唱了哈。这是马上又作曲制作自己演唱的《近在远方》，电视剧《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的情感插曲。 你是我眼光里那一粒海洋，悄悄晃动都会潮起潮涨，所以别用最柔软的地方转接 真好听哈，马上要近在远方，我有一种想要学他的感觉啊，冲动。 近在远方。 Number 第十五位。 雨当停下，泥土清香，地久天长，就会变成对方，又在不了的情侣山。 李荣浩的又一首歌，张嘉明和婉君啊，这次的灵感呢是来自香港电影1992年《家有喜事》里的嘉明表哥和婉君表妹啊。这复古旋律啊，李荣浩呢一直是港产片的粉丝啊。 想感受你所有执着。 又是一首 OST， 我们来听到是牛奶咖啡里面的 Kiki 复言啊，为目前啊这个调档之后呢，好像是不是放得更晚播出的梁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带来的插曲叫小激动 No. 14的新歌首周入榜。 想让你看见脸红，想被你呵护在怀中，美丽的故事都应该有人传颂，像海鸟遇见彩虹，我遇见你那一刻冰冻心动，等你转身的笑容， 第十三位。 风轻轻拂过半山腰，他的眼睛总有些浪漫，云轻轻带过他的模样，他的眼睛总是有泪痕，他在等什么，他在盼着什么。 好久没有他的消息了，可是谁能够忘掉他的这种魔性的声音呢？他就是苏运莹最新词曲创作的单曲《生活倒影》。上榜三个星期，本周前进八个榜位，恭喜一下苏运莹，苏苏啊！ 咸，瓜很甜，和上周一样排了第十二的位置，和他之前的歌路完全不一样啊。张杰呢是最近这一段时间里 Top 40的大赢家啊，这个星期呢同样有三首歌曲在榜上出现。他自己成绩最好的这首歌呢是目前排在第十一位，上榜第二个星期，为电视剧《陈红年代》所演唱的一首插曲，刘畅作词谭旋作曲的《星光》。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 It's time Loveless is hello But the memory is in loveless soul 你的轮廓在心口，那些刺痛都化为乌有。 Perhaps Dawn 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爱情却总很交错比生活难得多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you How can I get rid of trouble with you 眼泪不肯走骄傲却都留和过去是不回头而我不再为你故作沉默Can be controlled Prepare For the worst 如果潮水退去后你是否还爱我 What kind of man I should present to 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广告之后

高科技反恐军旅剧《反恐特战队之天狼》目前正在进行紧张的后期制作，并且将于2019年在爱奇艺全网独播。作为由小刚导演《反恐特战队》系列品牌的升级力作，这部剧在三个命运成长经历迥然不同的年轻人间展开，讲述了一个破获国际恐怖组织、消灭网络犯罪的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深刻体现了成长、奉献、责任的当代军人血性主题。国际电视艺术与科学学院近日对外公布了2018年国际艾美奖儿童奖的提名名单，52集原创系列动画片《洛宝贝》入围国际艾美奖儿童奖的学龄前板块提名。洛宝贝原创班底负责人田佳表示，每部入围作品都有自己的传奇，而他们孜孜以求的不是票房，不是粉丝，而是对亲子成长过程中情感和心灵的呵护。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晚九点国家大剧院，晚十点周末夜现场。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听众朋友，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敬请收听。神州跨越，南北联盟倾力聚险，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听评反馈。当周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Top 40，2018年第47，中国榜 Top 40排在第20位，宋炳洋来不及。第19位是张杰的主物，第18位阿令的最好的朋友在身边。17位是李建清的找到你，马上又近在远方，排在第16位。15位李荣浩、张嘉明和婉君。14位是 Kiki 复演的小悸动，苏运莹生活导引排的第13位。12位后弦的瓜很甜，11位张杰的星光。接下来进入到竞争格外激烈的 Top 10、前10位，我们来看到首周进榜的这首张靓颖为陈少琪原创音乐剧《爱在星光里》所演唱的主题曲《我不在》，首周拿到第10的位置。 漂白，我开始为明天默哀，没什么应该不应该，只要别对梦想依赖，离开谁都能活得下来，相信有永恒。 九位， 坠落一地的风度，没有人倾吐，穿过那片暗而冷的雾，跳着不熟悉的，看不清。 风度 为什么去祝福。 八位。 如果最近在追这部剧的话呢，一定对这首歌相当的熟悉了啊！片头曲《心事》来自邓同天，本周呢排在第八的位置啊，《如懿传》你追了没？ 望明月一重重修圆缺，看世间一幕幕风离别，孤楼酒歇人化作庄周梦里面，阿妹一直日变迁。 这里是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7中国榜 Top 40揭榜专题时段。听完了《如懿传》的片头曲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上榜12个星期本周两首恒星歌曲之一，这是季军单曲，来自陈奕迅的粤语单曲《渐渐渐渐》 No.7。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极美好，云乐那琴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陈奕迅呢和他前两年的 The Duo这个 tour 的 band 乐队班底共同来完成这张新的专辑啊，陈永宪作词，张继邦作曲哈。 Number 第六位， 应该是怨念一场。 哇哦，新人冯丽君啊，这是一位新人演员，在他所主演的爱奇艺的超网等到烟暖雨收当中带来的插曲叫做烟暖雨收啊。冯丽君在这里面扮演了男主角叫初彻啊，这部电视连续剧呢也创造了爱奇艺多个第一呀。 是如愿以偿能毫发无伤，但求你别来无恙，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有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眼如霜，都是守护着倔强的伪装，管他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诉手成双。 这首歌的作曲以及制作呢是华纳旗下的音乐人刘凤瑶哈，这首歌也相当的好听。本周狂升十二个王位，烟暖雨收，冯丽君 Number Six。 明明是心心念念不忘，偏偏又一副不声不响。身旁的远方冷月如霜，透视守护着倔强的伪装。尽管它世事总是无常，重逢是我对所有的原谅。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等到烟暖雨收，再与你诉说成双。 Number 第五位， 若即若离的希望，渐行渐远的胸膛。爱若是一把刀枪，能否就此在我心上？ 又是一首 OST 啊，雷佳别来无恙，这是陈红年代的插曲，由刘畅作词谭旋作曲，和刚才张杰的星光一样，同时来自同一部剧，同时词曲创作者都是刘畅和谭旋啊。这首歌呢也是本周的火箭歌，从上周第23狂升到本周第五位，恭喜雷佳。第四位呢同样是来自陈红年代，原地踏步，上周也是排在第四，作曲人是谭旋，作词人改为段思思。周华健所带来的陈红年代的同名主题曲啊 Number Four。 三位， 生命把门推开，有何地有苍茫大海，哭泣有人回来和离开，希望藏进忧伤，在你经过的人世里盛开，亦或者他都在。 这是连续四周拿下冠军的《我的爱》，来自许巍，作曲许巍，演唱填词人是王海涛。 为你等待。 本周呢，从冠军位置来到第三，上榜六个星期啊，是最近这一个多月的最大赢家。 第二位， 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寻找你心里那扇窗，你把那孤单缠绕在回忆旁，守望着半是过往半是爱上，温馨归来不问情，烟雨路长沙红颜人三方，归来不问情，愿被我唤醒，你的泪打湿了曾经，归来不问情，风吹散雨滴多情非无情。 沙宝亮真是金嗓子，这是他自己作曲并且演唱的《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本周排在第二的位置啊！恭喜一下沙宝，这是他加盟了新的唱片公司之后推出的最新的单曲哈。麒麟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47，中国榜Top 40第十位，张靓颖的《我不在》啊，这是本周的黑马歌。第九位，丁薇的《风度》，第八位是邓冬天的《心事》，第七位是本周两首恒星歌曲之一陈奕迅的《渐渐》，上榜12个星期。第六位呢是演员新人冯丽君啊，为自己所主演的网剧所演唱的主题曲叫《烟暖雨收》。第五位雷佳的《别来无恙》，第四位是周华健的《橙红年代》，第三位四周冠军入囊的许巍《我的爱》，第二位是沙宝亮《我回到那个名叫爱情的地方》。要和大家说再见之前呢，为各位要隆重推出的是2018年第47中国榜 TOP 40的第一位的歌曲，上榜三周拿下冠军，上周第二，这是张信哲最新的黑胶唱片《歌时代二》当中的一首歌。歌时代系列是张信哲独有的音乐品牌，诞生在去年，这是向经典致敬的系列哈。友情世间，恭喜阿哲，也借歌声祝福各位朋友心想事成。我是麒麟，在北京给你说声再见。 我是几一颗两颗三颗贝壳，银色金色灰色紫色白色，是你的我的他的还是谁的，曾被人提过走过踩过扔过捡过，过去未来现在多少蹉跎，唯独没爱过，又过了一天两天三天五天，我数着盼着的时针分针秒针一圈又一圈，就这样过了一年两年三年五年十年，不知多少年啊，多美丽啊，一梭多么美丽啊，一梭恋过痛过梭